三十七个名叫助道法，帮助我们的，我们的正道是信愿持念，一想转念求生净土，正道，这些是助道。我们在这一生修行过程当中，每一天都会发生事情。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啊？不至于受影响，不至于堕落，这三十七道品就这个用处。时时刻刻提醒，有前面这三口四念处四真情四如意处，你才有五根五力啊。换句话说，你才有修行的根本啊，没有前面，你根本是很脆弱的，是假的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前面的基础，是不是是修功德，但是这个里头都夹杂着自私自利，夹杂着名闻利养，生心善缘欢喜贪心，逆境恶缘呢他成会，这怎么行呢？这全下来了，就是经不起考验的。谁在考你？每一天从早到晚，你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都在考你。你在什么境界里头都如如不动，老老实实就一句阿弥陀佛。所以我讲过很多次了，我的一生最佩服的是谁啊？乡下的阿公阿婆每天拿着念念珠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好像是个傻瓜一样，什么都不懂，你跟他讲什么话他跟你笑嘻嘻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也不知道他听进没听进啊！你看他深深阿弥陀佛灌在你耳朵里，那个人真了不起 啊！他需不需要知道品？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他如如不动，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什么根性呢？上上乘根性。故则所谓为上智与下律不一样啊，上上根人一闻其物他什么都知道，那下律，下律跟上智平等，他们的情就平等，那下律说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什么不会干扰，就一句佛和你那里啊，不管你讲什么，在我面前讲好话讲坏话，反正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有没有听进去啊？没听进去，他不生烦恼，说再多好东西赞叹他，他也不会欢喜。如何制止？满面笑容啊，深深阿弥陀佛，那决定成就啊！他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啊！啊，我相信他们不是在凡尘痛里头，这种人值得敬佩，不容易学到。以前李老师跟我讲过好多次，很想学阿公阿婆，学了一辈子学不像啊。但是境界里还会起心动念呢。一天到晚在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的这个人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他决定往生，而且往生品位高，往生时候瑞相好。地贤老和尚的念佛的徒弟郭如将，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啊。 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初夏，地仙老和尚就教他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字，什么都没跟他讲，就讲六个字，告诉他：“你就念这句，佛号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念。”幕后跟他说一句话：“将来准有好处。”你看他老实，他也不问什么好处不好处。他只你叫他这么念，他就这么念，好处不好处他不想啊，他也不问什么好处，不问啊，老实啊。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，站着往生。六波罗蜜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特别是人事环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学佛最重要的是知道人没有死亡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你就不会贪生怕死了。人没死了，身体死亡了，有生有灭呀，你没有生灭。你的生命跟着身体生灭时，那还投什么胎呢？那谁去往生？往生身体没去啊，往生是你去往生，不是身体啊。身体不重要啊，身体早就应该把它放下了。啊，身见破了，边界破了，边界破了就没有对立了，是非人我都没有了啊，成见断了，放下了，成见自以为是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要强加于别人啊，这叫成见啊，成见也放下，心都干净了，成见不放下，心里就事太多了啊！这个对于清净心是大障碍。而往生的条件确实就在心清净，心净则佛土净。什么人能到极乐世界？心清净的人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我们虽然念佛，你一辈子心不清净去不了啊，什么人有能力在临命中那一刻把心里这些牵挂的那些东西一下放下？几个人能做到？最后一念做不到还有牵挂，完了又高六大轮回去了啊。念佛的人，过去李老师常说啊，一万个念佛人能往生的三五个啊，啊，就算五个吧。念佛人当中还有9995个不能往生，能往生这五个，什么原因？最后一念还是没放下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这是我们真正的伤害啊。啊，现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社会很乱，谣言很多，从各个方面传来，我也收到很多啊。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呀、啊？ 我们要听佛的话。佛告诉我们，学佛的人，一切灾难信息，一句佛号能够解决。啊，那我们应对的方法就有了。无论什么信息传来，不要理会，一心念佛就好啊。你是理会那些，你的心就乱了，那清净心就没有了。传到过来不需要理会，甚至一些东西不需要看，那看看干什么？念佛就好了吧？啊，你告诉我是哪里传来灾难？啊，我知道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感谢念佛。我们要能够应对呀，佛力加持啊，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功德真真不可思议。我们在这部经，在这部集注里头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啊！经教我只学了一步就过了，我不要再学多了啊，这一部东西可以帮助我到极乐世界。我想学的无量法门到极乐世界再说，现在统统放下。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，有的是时间的，慢慢学啊。在这儿不行啊，时间太匆促了，你们大家都说灾难就在眼前，那来不及了啊，应该彻底放下。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啊，我们老师只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。啊，这个机会是决定不能够放弃的。一定要认真，要抓住。千经万论，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了所有灾难，一句阿弥陀佛化解了。我们要相信啊，真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我这个心就有根，精进有根，念经会就有根，根天天在增长，就产生力量。力量是什么？断疑生信啊，坚定信念，土根有力了。这个力量决定送我们到极乐世界。如来名号，普闻十方。啊，闻名众生俱来摩刹，以称名故啊，即多善根。我们不是想修善根的，修福德了。这一句名号里头，善根福德统统具足，真正是求智慧、求福报，念这句佛号就不得了，自然具足。难行啊，易行啊，三岁小孩都会念的，八十老翁不知道啊，难行易行之法，我们今天能够闻到啊，有缘能听到，我们感到很稀奇， 感到很压抑。其实佛在经里头讲过，不是这一生闻能有信心想往生，这些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遇到缘，自然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你能生起信心，能够发愿，想到极乐世界，真想去，可是由于许多障碍，这障碍从哪呢？习气，过去生中的习气。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习气拔掉？就用念佛的方法，能拔掉习气，而且非常快。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！要没有信心，找别的方法太难了。这一生肯定就错过了啊！修行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超过念佛。我们学佛六十年，得到什么？得到就是我真正相信念佛的方法，无量法门里的第一法。我就得到这个，真搞清楚搞明白吗？能不念佛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楞严经上说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这个会集本，这个集注哪有那么容易遇到的？遇到的都是善根成熟的众生啊！为什么遇到他要是真干，这一生决定永远脱离轮回了，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真正遇到了，现前世间这些事情统统放下了，不再过问了啊！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别人有事来找我，我帮助他解决，不妨碍我念佛。如果我们功夫不够，烦恼习气很重，我们可以远离啊，暂时不接触。古人用的方法，住山啊，住山住茅棚啊，闭关，用这个方法，选择一个清净环境去修。啊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如果心地清净，什么环境都没有障碍。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，以称名故即多善根。我还加了一个多福德，得生净土，必证菩提，殊胜圆满，究竟方便啊！为什么我加了个多福德？就是这几句话，必证菩提，这个必证菩提就必定成佛，佛成佛是福慧而所存，智慧圆满，佛德也圆满，这才能成佛啊！我们常常念三归弟子，皈依佛而受尊， 那个二是什么？福慧，足是满足的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智慧福德达到究竟圆满，这人成佛了；不圆满，菩萨了。所以这一句佛号里头，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有究竟圆满的福德，你还需要修什么？这就行了。放以懈怠，自纵闲荡，当用精进而得之之。啊，懒散懈怠，这个也是麻烦事情啊。精神提不起来啊，这是用什么呢？精进啊，注意那个精，精是纯而不杂。这个时候最怕就是杂乱，精就是一门深入，静是进步不配乱啊，常识顺修啊，我就是一门老老实实，就一句话念到底，一步无量寿经，决定不再搞错了。这就是我一生的功课，我一生的事业。我走的时候走得很好，留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看。这念佛人，大家相信了，走得不好，让人家说佛法是假的，是迷信，这个罪很重啊，这个果报是三途啊。我没做错事情啊，你表法表错了，就是罪过。我身体不好，我精进能够把身体调好，这是什么？念力。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现在变成很热门了，这年轻的科学家了都朝着这个方向了去努力，根据他们研究提出这个报告，我们看了很欢喜啊，念头能改变物质。你看，这我们在经上我们读到的舍城理观第一，在第一里面让我们看到的，这天台智者老师说的，所观者不出色心，色从心造，全体是心。这一句话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的，跟今天量子力学家所讲的完全相同。色是物质，物质从哪里？是心造的，就是念头造的。所以整个宇宙全体就是个念头。那你念头善，就是极乐世界；念头不善，就是地狱世界。有没有天堂？有没有地狱？没有啊！只有善念、恶念、净念、染念，全是念头。什么念头变什么样的境界？啊，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明白了，接受了，不再怀疑了。我直接把念头转过来，身上什么毛病都没有了，我们的心不再想身体，不再想名闻利养，不再想五欲六尘， 想这个东西，想这个东西是六道，离不开六道。我专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怎么想法？经常所讲的都是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，这是正念呐、啊，把正道就是正念呐、啊，正思维。啊，可不能错用了心呐、啊！错用了心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这是方一懈怠，精进，在最不得已的状况之下，是一定要鼓起自己的勇气，拜佛。我们对于佛菩萨那种真诚恭敬心生不起来。如果你拜佛拜上三个月，恭敬心生起来了，每一天至少一千拜啊。如果你没有任何工作，你可以拜三千拜。我相信半个月二十天，你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了。饮食简单，不能吃太饱，可以学禅堂的方法，少吃多餐啊，放一点点心，饿的时候吃一点点，用功保持不饥不饱啊，吃饱了昏沉，他饿了心慌，心定不下来，所以不饥不饱啊，禅堂就用这个方法。禅堂没有吃物的，不但吃三餐，还有两三餐的点心啊，他就叫你吃点点啊，保持你的精神体力啊，是最好的状态。他要求的是这个。念佛堂也如是啊，都要知道用这个方法了。现在国家也不希望你有大道场，人多了麻烦，对修行人好的不得了啊。印光大师说的好啊，小道场人数不超过二十，我们在澳洲十年一个人都没出来，有人怪我们，你们有教啊，不是我不教，没有人真实啊。有一个真学的，我都会真教他，我都会在澳洲住十年不离开。一个真学的都没有啊，这就难了，太难了。真正肯学的，可遇不可求啊！啊，找一个真正老实听话真干。找不到啊，不在身边的有所有成就。这个人的长处就是六个字：老实听话真干，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，一天听经十个小时，十个小时实际上听一个小时，重复听十个小时啊，长时间修嘛，这部经听完了，从头再来，不换，十年如一日，真成就了啊！人人都能成就啊！ 佛菩萨没有偏爱某一个人啊，只要你肯定的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十年的时间盯住一部经，锲而不舍，终而复始，绝不改变，他就没有杂念，就没有妄想，心地清净啊，这样的修行在一般人三年到四年这三年，这三年清净心清净，五年六年开始会智慧开了，没有学的东西他一听就懂，一看就懂啊，是不是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通啊，我听说有人请求就是讲经他没学过的，讲得很好啊，没讲错啊，证明了佛在经典上所说的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一个法门成就，一切法门全成就了，一切是多，多就是一，这个道理念力，所以只要明心见性，事出世间法样样就通达了，每一个法门都可以明心见性，只要你一门深入，只要你不夹杂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就成功。所以精进就是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若福着持成这四个字，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心浮气躁啊，他静不下来啊，散乱不定啊，这个是用什么方法呢？用禅定定止。禅定还是要放下，要放下不了的他停不下来，静中的方法是用一句名号代替了一切法门，你只把精神专注在佛号上，散乱不定的现象就消失了。持诚是形容散乱不定的样子，俗话所说快马加鞭，持诚是这个意思，速度很快啊，用功时候有这两种现象出现，一个就是心浮气躁啊，佛法讲调取浮掉啊，心里七上八下定不下来，另外一种现象昏沉，精神停不下来啊，这个是最常发生的事情，特别是在公修的时候，大家在一起念佛，一个人心乱，这佛念不好，一个呢打瞌睡了，甚至绕佛的时候都打瞌睡，你听听他，他不是在念佛，他打呼噜啊，我们真见过，真有本事，绕佛还打呼，这就是昏沉，昏沉呢就是愚痴迷惑啊，要用什么方法？要用六波罗蜜的智慧 智慧破昏尘。所以前置六种观法了，皆名真心。那六度呢，等法呢，这就是诸道，帮助你解决问题。涅槃经云：众生烦恼非一种，佛说无量对治门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，佛有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法门上是对治烦恼的。啊，我们这一宗净宗的正门，就是经上所讲发菩提心一向转念。啊，莲池偶遇大师教给我们的身心起愿。支持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净宗的正门呐、啊！对治懈怠，拜佛是最好办法。啊，无论他是钓鱼或者是昏沉，这一个办法统统都有效。啊，向他拜佛，心里头念佛。不要出声，出声伤气，拜佛出声伤气啊，默念，好办法了。见思烦恼是在内的，不在外面，是我们对外面境界，对自己的身心看错了，叫无中见惑啊，或者是错误啊，迷惑啊，把自己的身当作自己，这错误，身不是自己，不是自己，认为是自己，这头一个错误，从这一错，一切全错了。有我就有人，对立了，有真就有假，有善就有恶，连道教里头有阴就有阳，没有一样不是对立的，对立是错，不对立了，不对立是宇宙万有跟这些一体，这对。它本来是一体，一体里头哪有对立的啊？所以对立是错误的啊！懂得之后就要放下，真懂了，懂了还不肯放下，不是真懂。这也是张家老师教给我的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大乘佛法智难行易，行是放下了，放下很容易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你不知道，你不晓得真相，晓得真相就很容易放下了。啊，我连续经教晓得了，不偷吃，为什么呢？你放下了。真正透彻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所以当下大师告诫我，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懂了，放下才真懂啊！没放下不可以说自己懂啊！为什么说自己懂了就不想再学了？你的境界就停止在这里，你不能提升，知道自己还是没透彻，再研究。这是对的，科学家的精神是大乘佛法有啊标准，我没做到我就没懂，无明放下了就成佛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 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大乘经教上说，不外乎智观、贤首过世的妄心还原论，那是一篇论文啊。如何实习华严经？最后五指六观，五指是放下，六观是看破。我们净土也是直观啊，也是看破放下了，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是假的，佛法也不是人的。金刚经说得很好，法上应邪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啊，佛法要邪，世间法是非法，更要邪了。世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，就成佛了啊。经我们听了不少啊，也会讲啊，就是放不下了。那张家大师的话了，你既然放不下，你没懂啊，不要以为自己懂了。没有遇到佛法，迷惑颠倒，随着烦恼的波浪作流啊，造很多罪业。学佛之后真的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，我不随波逐流了，我有方向有目标啊，那你就有成就。净宗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其他都叫鸡毛蒜皮，全部放下了，再不沾染了，那沾了吃大亏啊！啊，有悲心，我要救度众生，现在没有能力，我到极乐世界去学习，到那边成佛，成了佛之后道家慈航普度众生，你有能力了。那现在没有能力怎么行呢？这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粗道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我这一生遇到佛法啊，接受张家大师李老师的教诲啊，我这一生的事业就是把这个经文讲清楚、讲透彻、讲明白，这是我的事情。大家为什么修得不好，就是因为对于教理不清楚、不明白，所以盲修瞎练。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万念放下，一门深入，常识心修，你成就了，你的成就不可思议。所有的当年都是名利放不下，烦恼习气放不下，怎么开？三业精进就开掉了，人人都能开。谭旭老法师《影城回忆录》里头有一个故事，晒蜡烛的和尚没有智慧，那但他有个好处，老实听话真干，这三个条件他具足，家庭 六业，它是相等死。别人跟他开玩笑啊，叫他把蜡烛搬到外面去晒，蜡烛上没了啊，他真的把蜡烛搬去了。到了上晚课的时候，蜡烛全化掉了，没蜡烛点，他就拿了个蜡烛芯来点。韦老师看到啼笑不得，向老和尚报告，老和尚有智慧，这个人会成就啊。老和尚叫他别干什么，到阿育王寺去带释迦牟尼佛学历，1300-1300拜了三年，他开悟了。他不认识字，他会作诗，他会作偈子，他能讲经。这是老和尚成就他的缘好啊。那个人劝他去晒蜡烛，那个人也是菩萨了，要没有他就没这个缘分呢。人只要自己会用，全是好人，没有恶人。魔障越多越好啊。夏天玉有两句话讲，这是他的诗词里的两句，他是久病，人害病久了，方知身是苦啊，有这个身体真苦啊，生病啊，啊，磨多，磨难多，哎，凡是道心坚固了，啊，你的道心就在磨难当中啊，成就的，没有磨难，你的道心，你说道心坚固，从哪里看？要经得起考验。要经得起折磨，折磨越多，考验越多，你的成就越了不得，这大幅度向上提升啊。这古人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极乐世界是修行最殊胜的一个地方，也要经过许许多多磨难，你才能往生啊。没有磨难就拜佛，拜佛在修行里面，无论贤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大乘、小乘，都摆在第一了，礼敬祝福。啊，三业礼敬，就身口意都礼敬了。大师之菩萨要求我们，都是六根精念相继，都是六根就是统统放下，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鼻不嗅香，口不尝味。通通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对待一切人就像弥勒菩萨一样一团和气啊。为什么佛门寺院难堂，一进门把弥勒菩萨摆在当中，让你见门就看到，就是教你学佛要学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的像，身体很胖，满面笑容，他表乏了，表欢喜，满心的欢喜，表 度量，弥勒和尚肚皮大了，叫包容，什么都能包容，大度能容。所以你想学佛，你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啊，要能够容，什么都能包容，二也要消灭别人。这个实在讲就是行受过失还原观上的四德。第一条，随缘妙用啊，随缘妙用啊，就落实在满面欢笑，大度能容，就落实在这个地方。大乘经教里面，佛教我们的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菩萨了。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，大家都一个希望和谐。和谐在口里说，没法子落实。弥勒菩萨落实了，人人都学弥勒菩萨，和谐世界就出现。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能容了吧？啊，为什么不能包容呢？就是因为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是性德，是真心起作用。起心动念分别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妄心迷而不觉，真心觉而不迷。真心起作用，这个确保是真的，从自信就出来的。妄心起作用，这个确保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啊，混杂许许多多的泥沙，必须要提炼，必须要加工。西方世界不需要，人心都是清净。露出来的全是心德，极乐世界是佛地，每一个往生的人是佛人，没有那个福分，你怎么能去住那个地方修福？最大的福是什么？这个要知道啊，修最大的福报不要钱，最大的福报就是念阿弥陀佛了，无边际的福报啊！什么样的财主有千亿万亿亿万，都不如那个老太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。人家到极乐世界，十宝图上辈往生，那你千亿万的时候做多少功德，说不定还去不成，说不定生边地。身边的人多半都是富贵人，为什么身边的人对这个半信半疑啊？对自己那些财产啊、名利难分难舍，没舍得干净啊，带着怀疑身边的啊，身边的算不错了，总算到极乐世界了。不过就耽误五百年啊，五百年当中啊，花不开啊，莲花化身，他在莲花，莲花不开，他见不到佛，听不到佛说法，没别的苦，就是这一点没有啊。在莲花里面的时候，比逃离天宫还自在。人之初性本善，那是我本性，本善是我啊，本性不善就是灵魂啊。 灵魂被染污了啊，灵魂是习性，那诸位要晓得习性跟本性是离不开的，是一个性，染污了习性染污，就叫做灵魂，其实它不灵，叫它做迷魂，名副其实啊，魂是迷呀，它要灵，你想想看，它会到畜生道去投胎吗？它会到畜生道，会到恶鬼道，会到地狱道，这就说明它不灵啊，它迷了，被外面境界幻象引诱了，他就进去了啊，这一进去之后后悔，你出不来了。孔老夫子称他做游魂，这个说得很恰当啊。游魂是什么？他的速度很大，因为他没有肉体，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啊，真的他可以回到过去，也可以进入未来。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持的空间他都能够穿过，对他都没有障碍，一念之间他能够到达，这是游魂啊。夫子用这个名词用得非常恰当，易经上说游魂为变，精气为物，不说得好啊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身见放下，不要去想这个身体了，身体就会恢复健康。前几年中国山西小院传出这个例子，有40多个人患的癌症，医院宣布放弃治疗，告诉他们你们存活的时间只有2-3个月，让他们回去跟背后死。这些人是学佛的，知道身体不行，所以回去之后啊，一心念佛，不再想身体病，你不想治，已经到这种末期了，治疗也没用啊，不想治疗，也不想他有病，天天念佛，你活一天就抓紧那天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了3个月，好像没什么事情，再去检查并没有啊，医院感到是奇迹，有没有诊断错误，把过去诊断的资料统统拿出来，没错，为什么他会好了啊？问他们有吃什么药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念佛，这就是念力不可思议。你必须把身体忘掉，不要去理会它，根本不想它啊，也不要想去治疗，治疗就是你注意它，你养它啊，治病就是养病，病本来可以没有了，你要养它，它永远存在啊，它不能断根，你把它忘掉的时候，它根就没有了。所以念力这个科学对这个人身体改变的确是有效，但是这门东西要想在社会上推动有很大的阻力。阻力来在哪里呢？来在那些医生，这医生靠头吃饭，念力可以治疗身体，那他们都失业了，医院都关门了啊，这个阻力太大了啊，恐怕行不通啊啊，那只有在少数人当中，这人很幸运，你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你们相信，你们得病可以不找医生，可以不吃药啊， 运用你的念力，决定会好。念佛的就念佛，啊，念耶稣的天天就祈祷，啊，肯定有效。啊，只要把身体忘掉，你天天想神，天天想天国，想个几个月，病就没有了，无影无踪的。这是什么？念头改了，我们身体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完全恢复正常，就这么回事。你用好的意念，用正常的意念，不要用负面啊，它就能恢复啊。你居住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啊？为什么？中国老人有时候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，一个相信自己的人是最有福报的人。对自己失掉信心呢，要靠别人去，这人最可怜的人。佛法啊，跟其他宗教不一样。佛法讲信心，第一个是相信自己。啊，你看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讲信，讲六个。第一个是信自，第二个是信他。他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。排在第二位的，信自己是第一个。那信自己信什么呢？信自己本来是佛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跟我们讲净土原理，净土中依据什么原理来建立的？佛说了八个字，净土中的根源呢，从这建立的。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净土中的原理。你的心就是佛，所以你本来是佛。佛是你的真心，真心就是本来佛。啊，心本来是佛，现在又想做佛，你说你能不能成佛？当然能成佛，我本来是佛嘛，我现在又要做佛，用什么方法做佛？念佛做佛，我念阿弥陀佛，我将来就做阿弥陀佛。我念观世音菩萨，我将来就做观世音菩萨，是这种道理啊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原理提起来，人人都会说啊，但是你没有真做啊。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还是相悖的，相反的。所以学佛学了很久，没有得到佛法的效用，原因在此地，在自己，不在佛菩萨，不在经典。佛菩萨跟经典没错啊，错在我们自己习性太严重了。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的，这三字经常说的。我们的性跟诸佛的佛性是一个性，完全相同的。啊，习性不一样，习性跟本性是相违背的。本性本善，习性是恶的啊，可是习性本恶，一个本善，一个本恶。我们不用习性，我们用本性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用本性把习性忘掉，别去想它，不要去理会它，它就不起作用，你还去照顾它， 他起走，学者不理会，不照顾。早年我们在台中，法师告诉你一个好方法，叫我们换心。我们现在的心是乱七八糟，严重污染啊！心里的装的什么呢？所有众生的不善，我们全装进来了。每一天不知道装多少，从哪里来的？从电视来的，从媒体来的，从社会大众造的业来的啊！都是杀盗淫妄贪嗔痴慢，就装这些东西，天天往这里去装啊！本来你的心是个良心，现在变成人肉石头啊！老师教我们，垃圾统统清出来，全把它抛弃掉，把阿弥陀佛请进来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方法好极了，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无心啊！这样的心态去念佛，一生佛号一生心，念念佛号一念佛，念念佛号就是念念佛，它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。我们今天的心，半信半疑的心啊，许许多多妄念夹杂的心，这个心不起感应，能不能起感应决定在自己，也不在外面。古大德讲的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用真诚心去念，那要用阿弥陀佛的心念，那就无比殊胜了。经不能不学，不学你怎么会知道啊？经里讲的是什么？全讲的是自己，没有一个字是讲外面的事情啊！字字句句讲的是自己啊。学这个经典是学自己的性德了，认识自己，不是讲的别人，与别人没关系。本心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为宗，宗主要修学的方法。这经中啊，第一条最主要的啊，念发菩提心。藕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讲得好。印光大师非常赞叹，那不是古人没这么说过啊！他告诉我，一个人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不要去再讲了、什么至诚心啊、身心啊、回向啊，不要讲这些。那些东西越讲人 越迷惑啊！真正懂得经教的人给他讲心，不懂经教的人讲他不懂，听不懂啊！欧耶大师这句话讲得好啊！啊，我没有别的念头，在这个世间太苦了，活够了，我现在一心一意就想到极乐世界，就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好啊！啊，发这个心之后啊，怎么干？一向专念，我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我专念阿弥陀佛。一天到晚，我就这么一桩事情，除这桩事情之外，什么事情也没有， 这叫专念。啊，我还要管这个管那么事，那就错了。那些事情谁管呢？两个人管，一个是菩萨管，一个是凡夫管。菩萨管的时候，他心里的阿弥陀佛不中断，什么事都管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别的事情。但那别的事，那是为大家服务，照顾的周周到到，他的佛没中断，这是菩萨。另外凡夫管呢，他就什么都管，管的心里乱糟糟的，阿弥陀佛忘掉了，一句也念不上来了。那凡夫管是两种人管呐、啊。那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啊，啊，去真正护法功德上，他自己修成功了，他来为大众服务。啊，为大众服务，不爱自己往生啊，就是往生真有把握啊，不爱往生，那什么真放下了啊，对自己来说是真放下了，那自己没放下，这是就障碍，就产生障碍啊，决定障碍你往生，决定障碍你念佛。啊，那么你发那个心就不能兑现。啊，发心要用行来兑现。啊，行最重要的是放下。啊，然后才是念佛。不放下念佛，这个念佛的功夫被那个夹杂破坏了。啊，所以先放下再念佛。这个很重要。啊，念佛是智慧，慧心呐、啊！啊，放下是戒定。我们看底下这几句话：凡夫修行，不度生劫。这一点不假了。生劫乃见惑之首。见思烦恼里头，它摆在第一位。见惑不断，这不能入圣流啊！这一句话可重要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见惑不断，你进不了佛的学校。见惑断，进佛的学校。是什么等级呢？是小学一年级。那我们见惑没断，是佛陀幼儿园的学生，没上一年级，啊，没有学籍的，上一年级才算有学籍。啊，没上一年级，上幼儿园，没有学习。你说这个见惑多重要？见惑头一个身心，我们还要把身当作自己，对身体还那么爱惜，就麻烦大了。富贵人家。有钱有势，八十以上啊，他身体都不行。什么原因？对这身体太爱惜，要找保健医生，每一天要吃补品。啊，不如我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我在国际上。遇到多少朋友，头一句话就问我，你怎么保养身体的？我说我不保养就是保养，保养就是不保养。这个话他听不懂啊，这个话意思很深啊。你不重视这个身体就是保养， 你要重视这个身体，你就不知道保养。什么样的补品对我来讲我完全外行啊，我收到的很多啊，那这个补品我也不识货啊，我到处送礼啊，供养别人去了。因为那些人爱惜身体的时候他需要啊，我不需要啊。啊，你们看到唐太宗那个碟片，唐太宗知道我。啊，你看在碟片讲啊，净空法师常常想走啊。他不想住在这个世界，常常想走啊。他懂得我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哎，我的念头他知道。啊，想走走不了。我这一生，张家大师教的，我很清华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出家。教我走这个路子，教我学释迦牟尼佛。他说你要真干，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佛菩萨照顾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什么都不问不问的，你身体都不管了，身体佛菩萨照应。那什么时候该走，佛就来接我。啊，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？表法吧，啊，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吧。要长寿就不要命，不要命的人长寿啊，要命的人不长寿啊。这个里头的理都很深啊。为什么呢？不要命的人没有命的。没有命是长寿啊，无量寿啊，啊，要命就有限制啊，啊，不要的好啊，随时可以走，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，我就什么时候走。他要不接我的时候，大概还得讲一天经。啊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没别的事情了，就讲经了。啊，一天讲四个小时。啊，过得很快乐啊。很幸福啊，在这个世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跟谁都是好朋友。为什么？没有利害冲突。啊，没有任何冲突。所以大家跟我玩了，放心了，没冲突啊。每一天欢欢喜喜，不就是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吗？福乐是自己的事情，与环境不相干的，这一点要懂啊。你只要在环境里不闻不问，你就很快乐。你要这个要管，那个要管，那你管不胜管，还有不听管的，啊，那你的烦恼就来了嘛。我一生学到三桩事情，不管人，不管钱，不管事，你看多快乐，什么都不要管，得大自在，什么都要管，累死了，啊，那真辛苦啊。所以这个见佛必得重视啊，头一个是身见，第二个是边见，边见就是对立，这个很麻烦。再其次就是成见，就是自己的想法、看法、主张啊，要求别人随顺我。我不能够随顺别人，叫苦恼无边啊！没有成见就 无论什么人想什么做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干好事好，干坏事也好。那为什么干坏事？他喜欢干坏事吗？那满他的愿吗？好吗？后来有果报。干好事你修的福啊。要知道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祸福，没有善恶，它是清净的，没有善恶。所以你修这些福啊，到天堂去消福报。你不断的享福，你福消不掉啊。你干的坏事呢，你到地狱去也是消罪业，通通是消业的。天堂是消善业的，地狱是消恶业的，是平等的，都是消业障啊。业障消了，心就清净了，清净心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干什么都好，到哪里去都好，到天堂去好，到地狱去也好。为什么？都知道你去消业了，业消完了你再出来就可以学佛了啊。业消完的时候没法子学佛 净宗特别殊胜法门，这很难遇到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 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，我们是运气好啊，碰到了啊，碰到了，要真正认识他。那真正认识他，释迦牟尼佛这部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明书，这部经说明书啊，把这个东西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对极乐世界不怀疑了，真心真愿意去了，去的方法很容易，信愿之名。就能往生。这个法门的好处，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。为什么？烦恼不断，自己断；业障不消，自己消的。这什么原因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你一天到晚念地狱佛号，这句佛号无形当中把你的烦恼业障全给消掉了，是不用特别去消业障，不用特别去断烦恼啊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好像我们身体毛病，你别想它，你听听阿弥陀佛，那个病自然没有了，自然就好掉了，一个道理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就今天解释这个问题，要用科学家念力的秘密来帮助你，就很容易懂得，你就会真相信，半信半疑都能解决问题，真正学习问题马上解决，不要怀疑，认真去做，效果非常殊胜，等效果现前了，你自然就完全相信了。眼前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把身见放下，这个重要。那最好把见惑放下，好事情了。决定是有生不是我自己，边界放下，边界是对立，就是两边啊，我的对面是人，我不跟人对立，人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所有一切冲突全没有了，全化解。再进一步成见放弃，自己对于一切人事物我没有看法， 我没有想法，你们怎么看法想法都好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放弃自己的成见，智慧就生起来了。有智慧自自然然能辨别是非善恶，对于自己有正确的选择，放下邪见，所有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统统放弃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好啊，真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，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要有坚定的信心，我决定自己的，有坚定的愿望，临终时候阿弥陀佛决定在我面前，那我们不会奢望。想着古人一句话，万般讲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带不去的一些财物，包括家亲眷属，家亲眷属要看作什么？同参道友，我们一起共同修六法门的，我们大家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财富尽量去做好事，不要再保留着啊，佛教给我们集财上道，多帮助是需要的人。广结法缘啊，这个好事啊。那见惑不断呢，这不能入圣流，势必常人生死欲除无期，那就是你身见不破啊，你决定离不开娑婆世界六道轮回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在六道里头搞轮回，生生死死苦不堪言啊，贪其身体为至有无身而贪着嫉妒也啊，这样什么叫贪其身？执着这个身体是苦，让这个身体贪图享受，既是计划，都是神度啊，怎样让这个身体过得舒服啊，过得幸福，处处为着身着想，错了，身不是我，为他造作罪业不值得了啊，头一个口业，口业是为谁呀、啊？三寸舌头，咽下去就不知道味道了，就没有味道了。为了三寸舌头，吃众生肉，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？我们就举这一个例子，其他的例子就太多了。都是为身吗？没有这个身不就不造业了吗？啊，现在要知道身是假的，身不是我，我为他造这些业，受这个累赘，不值得了，这真错了啊！修行人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他一天吃一餐，到外面去徒步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计较，身心健康啊！每一天的工作是教学， 最好的一个老师，认真负责。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，49年教学，没有听说他哪一天放假。啊，在今天呢，如果放假是大事，一定有记载。啊，没有一天放假了。念力能掌控物质，近代的一些科学家，他们试验的例子非常多，真有效。他实验的对象专门找得重病的人，医药不能治疗，找这些人，啊，这些人国内外国都有，医生放弃治疗了，等于宣布他死刑了，你存活的时间只有2-3个月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对于存活绝望了，大多数是宗教信徒，他天天真诚心做祈祷，啊，求生天国，在佛法里求生极乐世界，把这个念头完全专注在求生上，对身体呢不理会了，根本就不管他了，有没有病他不想这个事情，2-3个月精神体力特别好，再去检查了并没有了，医院也感到奇怪，这奇迹啊，科学家知道这是念力，你去问问他，他这3个月有没有想到他的病，没想到，他只想上帝，只想天国，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想，这个秘密就在这揭穿了。如果还想着我这个病，我要怎么去医疗，我会不会好，完了，那就没法子了，必须把你的身体忘掉，不要再去想身体了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啊！你就不要去理它，为什么？你那个带着疾病的细胞通通自然恢复正常啊！谁帮它恢复呢？正念，你那个清净的念头真有效啊！这样的例子不是几个，他们收集几千个例子了，还在继续收集。身体不健康，好好想想，你的妄念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，所以引起身心的不健康。那什么念头是最健康的呢？念阿弥陀佛最健康。你能够万缘放下，好好的念一个月的佛，保险的身体上到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了，科学家给我们证明的。为什么前几年那个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的人，医生都放弃治疗让他们回家去，告诉他存活的时间只有2-3个月，这些人是学佛的人，知道2-3个月就要死了啊，他们就来克期取证，怕也没用啊，没用啊，就是老是念佛，心里只想佛只念佛，病呢就没理他了，没有想到自己病了， 三个月之后再检查没有了，人完全健康，所以医院感到非常惊讶，说奇迹，你们用什么东西治疗的啊？没有，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真有效啊。所以这个新生科学现在也有障碍啊，障碍嘛呢？障碍医生，这个呢，医生不就关门了？医院关门了，但是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啊。这是个革命性的，这量子力学家搞革命性的。我们人要身心健康的时候，求自己，不要求别人呐、啊，也不要去找什么补品呐、啊，去找什么高明医生呐、啊，不需要了，统统不需要了。阿弥陀佛，真的是大医王了。啊，找到一个阿弥陀佛就行了，什么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放下。当年陈小旭，我叫他就是不听话。啊，我叫他们念头转过来，他喜欢在学讲经，啊，我说讲《十三业道经》，啊，我有这些参考资料，你天天听，天天读，天天学，别想你的病，他就没数了。可是他怎么样？一天到晚，我这个病会好吗？啊，完蛋了，这一念就完了。哎，好不好都不要去想。想好也不行，想不好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念头在养它，你把这个念头断掉，这病的营养就没有了，病就会好了。啊，人没有死，病死了，啊，病就离开你了。啊，你这个念头不断，这个我们着急，不听话了。真心话就真没事啊。今天量子力学家支持我们了。啊，佛经不是迷信的。生病可以不要医疗，自己真能治好啊。今天研究这个权威科学的人越来越多。啊，新型的科学，那我们再看到的一个夏威夷土著的这个治疗的方法，他用一年，那这种医生搞明了，这个医生不要跟病人接触，隔几千里路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把病例给他看，他就能给你治病。他治病的方法很简单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观想。想什么呢？想病人的身体跟我是一体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然后用意念治自己的病，自己的病治好了，对方就好了，这很稀奇啊！听说现在美国跟日本很多人在学，那么这个人也许啊，最近会到香港来，他到香港来会跟我见面，不容易啊！这都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不是治一个两个，他治好了好几千人呢。秘诀就是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他要来见我，他有福，我会教他观想阿弥陀佛。你跟阿弥陀佛之一，不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吗？你不就成佛了吗？那这个基础理论你懂吗？好教啊，上上个人呢。啊，这个人是个慈善家，给人治病不要钱的、啊。 那只好那么多人呢。在夏威夷有个神经病院，他把那个病院人全部治好了，病院就关门了，没有人了。有这种本事，这一般医生没办法做不到的啊！所以这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，高明极了。你要不相信说他是迷信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为什么？念头，你不相信决定治不好，所以你信心主宰了你一切。灾难怎么来的？灾难是地球上的居民不善的念头、恶念造成。现在只要把念头转过来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灾难就没有了。这个话得到现在量子力学家的证实，真是这么回事情。所以这一些科学家这些年来大量在做一个工作，就是医疗。很多得重病的人到临死的边缘，医生放弃治疗啊，这些人被家人接回去等死了。这里面有一些人宗教信徒啊，既然知道死了吗，把所有一切了都寄托给上帝，天天做祈祷，不再想自己的身体了，一心只想上帝保佑，只想将来往生到天堂。哎，结果两三个月之后他病好了，没有病，再去检查呢，真的没有了。有没有检查错误啊？拿过去那些资料来看，真有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念头转了。在我们中国也很多这个例子啊。有人转过来了，有人没转过来。没转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没有把身体丢掉，他还老念着这个生病的身体，我这个病怎么能好，怎么能治，那他就死定了。凡是这个病没有了的人，他心里头想念佛的人只有阿弥陀佛，身体不管他了，哎，不管他了，他自然就好了。我们念佛人家佛力加持，科学家说不是佛力加持，是自然的。你心里头这一些病毒的细胞，你念它呢，哎，等于说你就营养养它，哎，它就越来越多。你不念它，把它忘掉的时候，它就死掉了，你就恢复正常了。你不能去想它，你想它好，想它不好，都是想它，都是增长它的生命力。你不理它。我就想啊，专想阿弥陀佛，身体没事，根本就不要理他，自然就好了。这秘诀在此地啊，不要老是想着身体，身体没事啊，很正常啊，想他干什么啊？想阿弥陀佛重要。这个事情总算被科学家给我们解释清楚了。啊，我们相信我们能接受，而且我们真能够做到。儒释道都讲因果，易经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我们要懂得积善呐，佛法 把这个善恶报应的理论讲清楚讲明白了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德国的科学家布朗克，这个人现在不在了，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说根据他一生的研究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种东西存在，物质是我们的幻觉，不是真实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就念头。所以现代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，那就是念头制造出物质，念头可以改变物质。他们用的这个实验的方法就是治疗，去调查很多人得的重病，像癌症这一类的不治之病，医院放弃治疗了，宣布他存活的期间只有几个月，这些人里头当然大部分死亡了，还有一些人自己好了，那这些人就用他们来做调查，他怎么好的念头，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信仰宗教的，已经宣布死亡了吗？没指望了，一心做祈祷，说一心念佛，把病给忘掉了，不想病，天天想佛，天天想神，想了几个月之后，身体越来越好，再去检查没有了，这就是念头把它转变了。这个病不能养啊，好人没有病的人，要想着你病痛烂症，他真的毛病出来了。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？你想什么病，马上就得病。所以他天天想佛、想神，不想身体了，身体不要了，反正我就要走了，根本不想他了，不照顾他了。这个病毒的细胞啊，慢慢就恢复正常了。再去检查没有了。他们收集这种案例已经很多很多了，希望将来得到全世界科学家承认，用意念治疗疾病。你看，不需要用打针，不需要用医药，是念头。这个念头重要就你就别想它，不要想病好，也不要想病坏，把病忘掉，这个意念最好。你想他好也是个错误的观念，你把那个转移，就想神、想佛菩萨、想极乐世界，这最好的念头。不管他没事，越管他事越多，就不能去照顾他。照顾他的时候，他得到照顾，他就会发展了，他不会转变，不照顾他。这个方法最好。从这个理论上，我们能够治疗自己身上的病痛，换句话是也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，完全掌控在自己了。同时我们居住的环境现在灾难很多，如果念头纯正，灾难就没有了。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两句话，叫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，那也是意念转变环境，这个地方风水很好，没有福报的人在住三年风水变坏了，这地方风水很坏很差，有福报的人住三年，这风水变好了，外面环境随着人念头转， 于是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。极乐世界每一个人没有恶念的啊，贪嗔痴慢疑没有啊，自私自利没有啊，名闻利养没有啊，是非人我没有啊，完全都是正念的，纯净纯善的正念的，那世界怎么能不好呢？